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酷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早呢，今天来到了5月26号了，还有几天的时间呢，就要步入六月了。哇，哇特别快，特别快啊！而且呢，今天是星期一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讲说，在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歌手2025。第二期的战绩出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夸张哎，没有人想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排名吧？ 真的吗？谁是第一名了？ 单依纯再次拿下第一，我的天， 很厉害！他会不会连冠？就是每一集都拿第一名啊 ？OK， 这个我们不懂啦。可是这个成绩或者说他给出的表演肯定是很亮眼的。OK，第二名是 Grace Kinsler， 第三名是陈楚生，第四名是 Guy， 然后有 Mickey Guy 正在第五名，林志炫在第六，还有白举纲在第七的。OK， 真的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档节目啊，我跟你说。我绝对呢，你在看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好听的 live， 重点是还可以就是每个礼拜都有联播这样子。 对、 okay? 我自己本身都每一次都很期待说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啊，会有什么样的怎么改编啊之类的。 是的，那每逢星期五晚上7:45就可以透过 Astro 频道308收看歌手2025跟中国同步直播的呀。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妙的 Hands Up， 谁的歌选 Beyond 陈其生，有选呱呱练习生。我要正式宣布邓紫棋突破自己了， 真的太厉害了。因为近期呢就有这个美国的 Grammy Awards 官方的 网站呢就发布了，诶，这个标题为12位艺人助华人流行音乐成为下一个全球流派。诶，当中呢整个文中呢就介绍了包括诶周杰伦啊、邓紫棋啊、肖战等等的。那邓紫棋呢竟然因为这个演唱会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累计票房呢成为史上女歌手的这个第四名哦，成功呢就超过了这个韩国的大势女团 BLACKPINK， 还有美国的这个天后 Madonna。 没错的，哇，就这一次这个壮举呢 OK 就真的是让很多人关注到讲说哎呦邓紫棋这整年下来一直在开的演唱会呢，哇，真的是有很大的成就的 OK、那他从2023年12月开跑了这个世巡，去到了很多个国家，预计开唱了130场啊。那根据官方资料讲到说呢，邓紫棋的这个演唱会巡演呢、累积了4.24亿美元的票房、是在全球的第四名的。那你们好奇讲说前面三名是谁啦？首先第一名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 Eras Tour 是20.7亿美元，然后有 Pink 的 Summer Carnival Tour 是5.84亿美元的、还有 Beyonce 的 Renaissance World Tour 是5.79亿美元的，每一个都是 legend 来的、 真的。而且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那首歌吧，光年之外，他甚至在 YouTube 呢成为了这个史上最高点击的中文歌曲，至今呢已经是累积到2.9亿的这个点击率哦。 没错的，所以各位继续为邓紫棋助力了哈。那如果他有再回来开演唱会的话呢，就一定要去支持他、support 他一下。那感觉下次开演唱会应该会是不同主题了吧， 真的， 我在想了哈。 Hopefully. 是的，马上来听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吧，是这个选 Beyond 站。 优选呱呱 练习生，优选呱呱练习生啊！在过去的周末呢，除了讲说大家有好好休息之外呢，还有看到了这个羽球比赛，我们有大马羽球超级500赛男双啊。那看到决赛呢，就有大马的两队人呐、OK， 这一次呢就是大马队对上大马队啦。OK， 哇，我觉得肯定非常的激烈的。 对的，那最后成绩是怎样了？ 那我们恭喜呢，这个万伟聪还有郑凯文的队伍呢，哎，就成功拿下了金牌啦。他们的整个局势呢，就是第一局呢是12-21，再来第二局呢是21-15，第三局呢则是以16-21的这个战绩哦， 就是对上了谢定翁和苏伟毅了哈、那决赛不管怎么样都好呢，都是大马队获胜了哈。不过这一次呢，还是要恭喜两队大马球员，那已经全力以赴了，接下来再接再厉了哈。各位有看 live 吗？如果看 live 的话，随时可以看啊，就是 post 下。你觉得说在这个决赛当中你最喜欢的一粒球或者最喜欢的一幕这样子的 OK， 那记得也可以去到我们勾选的这个 IG 去看一下这个战绩，在下面留言一下告诉我们，哎，你还想看哪一场比赛呢？ 等着你们的分享啦。 是的，马上来听歌，又来自姚小棠的同频许愿的原因。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对于每天都见面，每天工作都在一起，已经24小时黏在一起了的朋友，你觉得说，如果讲说你们住在一起的话，你会怎么说呢？继续跟他很 close， 还是想说就是尝试我们两个需要一点 me time， 回避一下样子的？ 我肯定是后者的，我 觉 得 me time 太重要了，它就是一个 recharge 的过程，你知道吗？ 对，那最近我们看到啊 ，Lizard Film 的两位成员，包括 Sakura 还有 Jack Chewan 呢，就做客了网络节目叫《在朋友》了哈。那在这个他们的 MBTI 当中呢，我们看到两位都是 T 型，就是理性型，因为有 F 型跟 T 型嘛，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啊理性派的啦。那就有分享到讲说呢，这个 Sakura 经常啊，因为跟啊这个 Chewan 每天在工作都会见面的嘛，那在宿舍遇到的话呢，他会尝试讲说，如果在门后面听到 Chewan 要经过的话，会先给他经过，他再开门，避免见到面。 哇！啊，那么夸张、啊！ 然后当时候千万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讲说哇，很伤心呢， 有点错。 为什么你这样子的？你不想见到我咩？然后 Sakura 才讲说呢，就我们每天都见面了、如果在宿舍的话，我还要见到你，然后我们又要因为这样子去产生一个话题的话，我觉得有点尴尬，这样就不要了。我们就啊、宁可让各位都有自己的 me time 这样子，好好 的个人空间。 是是是，就没有必要，就是天天都见了过，还要特地开话题在讲话聊天这样子啦。OK，、那我就说没有对没有错啦，但是大家就会讲说讲，哎，你们都是队员了，为什么要互相躲避啊 ？Sakura 就讲说，哦，我没有啦，我不是要躲避，我只是觉得我们就就是给自己一点 空间，简单就来说需要空间，就好像你在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之间他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腾出自己的空 间、啊、如果你永远24小时都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有点 小小的压力 太多了啊， yeah, 你没有自己的空间， exactly. 你知道吗？是，所以他讲到说，不管关系多亲近啊，都希望各位可以给对方空间这样子 的 啊。OK，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支影片。 我느껴져요 T 로서약간 T 같은데 무슨 T 같아 아니어디가 T 같은데 근데그런것도약간상처받아요지금말도 在 G Friends 的这个 YouTube 就可以找得到了哈。那希望各位可以在跟朋友相处或者跟另外相处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多一点自己的空间，这样子了哈。 是的，这个选 Beyond Trend 呱呱练习生， 有选呱呱练习生。我们在前几天呢，就看到了 NBA， 也就是这个美国职业篮球协会啊，就在官方社交平台呢宣布了，讲说啊，这个韩国男团 ENHYPEN 呢就获选为 NBA 之友 ，OK， 英文名叫 Friends of。Of the NBA 是的，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为了推广，就是崭新的方式跟全球的粉丝沟通啊，与这个亚太的地区还有知名的艺人及网红合作的一个推广的项目来的。 是，那 ENHYPEN 呢自己有讲到说，能和 NBA 合作呢，感到非常荣幸啊，希望今后可以在舞台之外呢，跟啊就是观众们可以更多多元的方式一起去互动，这样子啦，有特别的体验的。 是的，因为包括我 Kelly 凯欣本身就是从小看 NBA 长大的， 又打篮球啦， 对，因为当时 打回篮球了啦，对。 对，我最爱的就是 Kobe Bryant， 虽然他已经不在世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是 legend 来的，每天早上4点多起来练球啊， 对啊， 那种精神啊，是 你考虑学习一下吗？复刻一下， 我已经6点多起来了耶。 可以啊，这样你早到一个钟这样子 ，OK 吗？是是， 你那时候也是一开始的时候、 哦、 跟我早起，跟我爬楼梯，结果没有了。 我是因为后面就没有时间嘛，但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还是会做的。像周末这样子啦，我还是有早上6点多7点起来跑步的啊，对啊。 Weekend 是我的， 不然就是去爬山的话，就4点多起来哟。 夸张耶！你干嘛不要睡觉？ 没有啊，如果你想一下爬山，如果很夜的话，这样就会很晒，很晒就不舒服。 所以我就宁愿不选择爬山呢、做其他的项目啊， 比如说打篮球了哈、对不对？ 打 pickleball 之类的。 现在你就可以就是跟 ENHYPEN 就是更近距离互动了因为他们现在是 NBA 之友哈、那接下来看 NBA 就可能可以看到他们身影这样子啦，或者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他们出现这样子啦。不知道，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吧。马上来听 ENHYPEN 的 Sweet Venom， 是这个选。 想象一下，你搬到纽约，人生地不熟，还不小心惹到一个空手道冠军，怎么办？ 当然是练功夫，打比赛赢回来。 You can't step to guys like him. He wins the 5 boroughs every year. It's the biggest tournament in the city. 全新电影 Karate Kid Legends 来了，这次主角刘边旺饰演功夫天才李放，刚到新学校就遇到麻烦。 还好有成龙大哥饰演的韩老师和 Ralph Macchio 饰演的传奇空手道大师 Daniel LaRusso 一起出手相助。 Sensei LaRusso， Let's make a karate kid. 功夫 vs 空手道，两个世界的招式合体变招，燃到全程起鸡皮。 想看李放如何从校园新人打进格斗王者？现在马上到勾炫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Karate Kid Legends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 NY Karate Kid Legends 6月5日火热上线。 勾炫 Be Your On Track。东马的小飞蛾们，马来西亚一幕创作音乐才子飞道尔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将重磅登陆沙拉月。 我想陪你很久， 一首又一首的破译流量神曲，一波又一波的网络翻唱热潮。 那就祝我们 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月站将在7月12号晚上8点在 Miri Indo Stadium 深情开唱。 演唱会入门票已经全部 sold out， 主办单位决定限量交位。没有成功买到票的东马小飞蛾们，记得透过 my.bookmyshow.com 购票哟，一起分上实力歌手，追星必追酷炫。 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噪，晨火力全打爆，酷炫 Rising Hour。 酷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酷炫渣渣考核官。 酷炫渣渣考核官，今天八点钟我们要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看到最近很多朋友呢，他们都有出国去看演唱会啦，去旅行啦。OK， 可能是上半年赚到钱了吧？哇，感觉像是这样子。 那么快？那我一般上不是上半年赚到钱，然后下半年才可以使用它吗？ 啊，对啊，我们马上就要步入下半年了，现在已经5月尾啊，马上就到6月，就讲说2025年呢，已经快要过一半了哈、 啊，好快啊！ 那我知道陆陆续续都有很多人去玩，或者说就是存钱跟家人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今天的话题呢，就讲到说，如果你突然获得一笔巨款 ，OK， 我们先不说是什么钱啦，可能你赚到钱，可能你投资成功了，可能朋友还你钱了， 是、 啊、等等 还是公司发放这个福利了 ，bonus 了，奖金这样子的 ，OK， 那、你会选择怎样就用这个钱呢？你会选择去旅行，还是讲说去买东西？这样子嘞、 那你们会怎么选择？就可以 WhatsApp.com DigiFi 之号码0699988889了，也可以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或者如果你有其他选择啊、你会用这个钱做什么东西？这样子、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0169988889，等你的分享哦。 说着国轩 Beyond。 合官， 入选加加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可能下半年很多朋友会拿到 bonus， 或者讲说、有钱入这个 bank account 呢哈、那如果你突然获得一笔巨款的话，你会选择怎么用它呢？去旅行，还是讲说去买东西，或者说你有更好的使用方式这样子的？ Kelly 凯欣本身呢，购买欲非常的低，所以我绝对会选择旅行。然后我自己本身其中一个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嘛。然后其实我一直也在思考，到底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旅行。 Okay. 然后当时我们不是去了这个 Dirtin 的新书发布会嘛？ 对对对， 他其实就解释到一个句子，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Okay. 他说，其实有时候旅行哦，你去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遇见不同的人的时候呢，他会你听到一些言语，就比如说，你很阳光哎，你在跟人家交谈的时候，你很 positive 哎， 还是你自己很善良哎，所以他其实都是一种点醒或者是提醒你说，你还有这一块 哦、 你 personality、就是、还有这一块， 算是找到。自己或者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Okay.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处于在一个很 comfort 的地方的时候呢，或者是你被这个每一天的环境影响到，会抹掉你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就是可能说你本身是一个很 creative、很有活力的人，但是因为天天这个朝九晚五，让你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创造力了这样子。 真的，而且我觉得旅行这种东西呢，它每一个旅程或者是每一个国家，它都会赋予你不一样的意义来的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无价的东西，然后吗、 啊？ 所以即使我得所以今天我得到一笔巨款的话，绝对会就是会选择旅行。 OK， 那下一个想旅行的地方是哪里？ Australia， I guess。 Australia， 你是去过的吗？ 去过了。 去过了。 但是我想要去不同的城市。 上次去哪里 ？Melbourne。现在想要去 Sydney。 Sydney。OK， 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Opera。 Yeah， Opera House。 对的，各位可以去旅行。OK， 然后跟我们讲说，你去旅行讲说。 最大意义是什么这样子了、嗯、OK， 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获得一笔巨款你会选择去旅行还是购物这样子呢？0169988891 说这个选比方 转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如果你获得一笔巨款的话 OK 你有钱了、 嗯、 你可以选择做一样东西去旅行还是去购物呢？ 哎 Kitty 开心本身就会选择旅行了，因为我觉得旅行的那个体验是无价的。那 Kristen 文阳呢？ 哎，你问我的话哦，以前我会很想去旅行 OK 啊、 okay. 是因为我本身就很想出国留学嘛，但是因为之前要读大学的时候就刚好哎、阴差阳错之下就签了 contract 就没办法出国了哈。 遗憾 对，所以其实出国去旅行去增广见闻一直都是我想要做的东西，但是呢近期哎感觉上就是因为可能工作的空间工作时间让我就是很难去请假去旅行这样子，这样我就觉得说其实购物也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 是 因为我觉得购物的话性价比就高，我不想说旅行性价比不高，只是因为你看不到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去了这一次你吃了这一顿，我想说你去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看到吗？ 回来 你拍照就看到了 啊，对，就只有那个照片不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讲说我去买东西的话，比如说我去买一个啊 OK 我们肤浅一点买游戏机 OK 我天天都可以体验到快乐对不对、 oh, 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 它 sustainable， 对，它是我手上可以握住的东西来的。 明白， 旅行是没有错，我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但我经历过一次就我要花另一笔钱去经历第二次， 对， 我想说 你甚至有可能会忘记掉那个体验。 对啊对啊，可能十几年之后你跟你的孩子讲的时候、哦、哎呦爸爸以前去过这个哪里哪里哪里啊，然后他说 哦 很抽象 啊对， 他 get 不到， 对，你不能传给他，比如说现在我有 Game Boy 的话我可以传给我的儿子、 哦、而且你要知道你的那些游戏机啊是可以好几年都在陪伴着你的、 啊、就虽然讲说他们 update 很快啦哈、嗯啊就是、 但是你不可能每一个 model 都买的嘛， 对啊，所以这样子咯，或者说你不要讲游戏机的话你买一个包包、嗯、买一个自己可以、就用很久的东西，比如说钱包 啊或者说就是衣服啊帽子啊、嗯、等等这样子，我觉得性价比也稍高，对我来讲啦，对我来讲那 就看你们自己本身属于体验派啦还是喜欢比较务实可以抓得到的东西的。 是的，0169988889等你跟我们分享哦，手这个选 比王川。 喜欢音乐热爱创作的朋友，第一届学海杯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比赛已正式开始接受报名， 只要你的年龄30岁或以下，是在籍中学生或大专生，都欢迎你报名参加。 你需要附上一份 demo 音档、歌词以及报名费汇款证明，一位参赛者可参与3首作品，所以如果你平日就有在写歌，这个时候你就挑选你最有信心的 demo 吧。 这次的比赛总奖金高达20000令吉日，本地歌手 Uriah 徐凯也将担任宣传大使，报名截止日期是6月30号，比赛详情可浏览官方 IG 账号 Alliance 学海贝， 赶紧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创作属于你的青春。 Go Shen We are on track。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听过的歌曲由来自利比的破伞，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如果你现在有一笔钱了哈，那你可以做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去旅行还是讲说用在购物上面呢？ 嗯， Kelly 凯欣本身绝对就是一个 travel person 啦，就是很爱旅行的。那 Kristen 到处飞，飞这里飞那里、啊、 对，我就是梦想就环游世界。 我的话当然我没有不喜欢旅行，只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我可以摸到拿到的东西这样子啦、嗯、就比如说好像我去买一个皮包啊，买一个包包给自己啊犒赏一下自己这样子的，比如说辛苦了一整段时间 呀、 okay、 那就这位网友呢听众呢就 WhatsApp 进来，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想法吧。 Morning Kelly and Morning Kristen， 我是属于那种有钱的话就工作存到钱的话会去玩的那种吧，毕竟青春时间这种东西要去玩的话还是年轻去会比较好吧。 是哦，我们好像忽略了讲说性价比最高其实就是善用你的时间。 对 、啊、 因为你要说要等到你老了有可能走不动了，那时候你行动不方便的话，你即使看世界的话我个人觉得还 到走不动了，只不过讲说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会有很多、比如说讲说 city walk 或者说你、OK 假设啦你要去爬长城这样爬、哦、 就体力不允许啊 真的 OK， 所以就我就说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多去不同的地方走走看 看 看 世界 也是好的，当然你要存钱去那边买东西当然也是可以，但你就要把这个 budget 分割出来了、哦、 对，一半一半啦，50-50。 下次 Kelly 凯欣就会去外国买多一点手信这样子回来的 啊 不是吗？ 我都跟你说我是没有购买欲的人、啊、 这样你就要开始 为什么 去买， 为什么你给我十个理由？ 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的同事， 还好吧？ yeah, 还好吧？ 可以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哈，0169988889。你有一笔钱的话，你会选择去旅行还是讲说购物呢？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哒哒，滴滴哒哒， 通关。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 ，OK， 你如果获得一笔钱的话啦，我们不要讲很巨款巨款这样子，是可能是 bonus， 或者说有人还你钱了，或者长辈给你红包，这样你会选择怎么用这个钱呢？你会去旅行，还是想说去购物啊等等这样子的？ 嗯， 其实我突然想到哦，你去旅行的时候啦，你会留一笔 budget 给自己买东西吗？ 我 OK， 首先我先坦白说，我去旅行很少买东西， 因为我的朋友啊，比如说去泰国啦。他们真的会预留一到两天时间，整天呢 ，24 hours。OK， 你可能没有24小时都在外面了。你可能早上六七点就醒来了，吃了东西哦，就进购物商场，一直逛到晚上再买东西而已。 我没有办法。 我也不是去旅行会去购物的人来的。但是 我是体验派的，就是我喜欢去 experience 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啊，或者是 activity。那时候我去 New Zealand 就有去玩一些 jet boat 啊，还是玩一些 rafting 啊之类的东西。 对，那我的朋友。他们真的可以整天在购物了， 厉害耶！ 没有讲对还是错，只是就看你旅行会不会留一笔budget去买东西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两个都选择啊，边旅行边购物。 小孩子来做选择，对不对？ 对呀、 啊。我最近还有一个朋友是去中国，他直接在那边呢就订上了这个某宝。因为很快到， 对，就一两天里面就可以到了， 是，所以就特别方便这样子啦。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特别预留一些 budget 给自己买东西，或者想说，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体验是我去泰国做过的，去那边看电影， 你去体验他们的电影院吗？ 对，我不是很记得什么不一样，因为太暗了，但是是不一样的体验来的，在外国看戏， 包括食物也会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对呀、那最近如果你想看戏的话，也可以给你推荐这部电影《How to Train Your Dragon》啊，这一次就迎来了这个真人版的电影了哈。那故事线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一次如果你想看到的话呢，就赶紧上到勾选到另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由 Mason Thames 还有 Nicole Parker 主演的《How to Train Your Dragon》电影首映邀请券喽。 是的，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6月12号带你飞进龙的这个世界， 没错的，一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 你能帮我做功课吗？我忘了带钱，可以帮我付一下吗？今晚的报告能帮我多做一点吗？ 在校园里总有一些人很难说不，担心拒绝就会被讨厌，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拒绝一次就不喜欢你。勾选和我 Kelly 凯欣提醒你，学会在合适的时候说不，这不是自私，而是懂得保护自己的时间和情绪哦。 喂，单身啊，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些时候其实你有机会认识 crush， 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瞬间犹豫了，就这样错过了嘞。所以说人还得把握机会，哪怕你是个 I 人，有时候也要依一下的，不然这样啦，下次看我 Kristen 温阳主持的 IG Reels 街头配对节目，勾选对你有感觉的时候，参考参考里面的嘉宾，勇敢一次，说不定这一次就是 true love 了嘞。记得犹豫就会败北，冲啊！ 见过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噪，趁火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还有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Kelly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九点钟继续来分享好消息了哈，各位如果在今天是一个 Monday 嘛，对不对？过去的周末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我们都会在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不管是文字还是 voice message 都是可以的呀。 那 Kristen 文娘呢，有发生什么开心事吗？ 昨天不懂各位有没有看到我 IG story 啊？昨天我发了一个 IG story 呢，是我的这个小猫 ，OK， 我的 有 我的小公主 ，OK， 因为她。最近呢，这个牙齿脱了。OK， 我就把它送去这个vet 了哈，去做手术，就把这个牙齿拿下来了。 OK， 它是那个他们前面的好像虎牙样子，就来狩猎牙齿。 会疼吗？ 是会痛啦。OK， 然后是因为他们这个年纪大了。这个牙齿就会脱落这样子，那不影响到这个正常进食的，只不过因为它很可爱，我前天送它去的时候，它有做这个全麻嘛，这完全无意识的。第二天我来接它的时候呢，它还是有点 blur blur 这样。我把它接回家之后呢，它还是那种，因为平时它不给你抱很久了，它给你抱个一两分钟，它就会想要走了。但它昨天就是整个 blur 到一个点。 我抱他抱了他妈十分钟五分钟，他完全没有感觉。 欸、那你肯定很开心哎、欸，就好像让你 欣慰的老父亲 占便宜了吗？开关引号占便宜， 占便宜、啊， 就是让你好好的抱他、啊。 欣慰的老父亲，你知道吗？所以呀、啊，各位可以啊，没有啦，没有讲说一定要抓去动手术、只是我觉得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啊，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这个家里的这个小猫啊或者小狗啊，他们有就是刚好有 动手术、 动手术啊、拆牙齿啊等等这样子，你可以趁机撸一撸他们这样子的。 你看，真的。很可爱，像小女友的概念。 对啊，对啊。那最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啦，提醒一下各位哈，这个啊，有个秀媒体伙伴由 Genesis Entertainment 主办2025 K-pop Masters 演唱会啊，是啊，有这个 ATX 还有 Gravity 两大男团了、啊、哈。各位如果想看到演唱会的话呢，可以马上上到 Gucci 打电话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这个入门票了哈。 是的，那这场演唱会呢，将会在5月31号下午的5:30呢，在 MIECC Kuala Lumpur 隆重引爆啦。详情条。浏览勾选的 MY， 马上来听 ATEEZ 的 Time of Love，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入选西西应援队，今天继续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喽。 是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去了这个德尔廷的新书发布会嘛？ 这是你只活一次的人生。 真的，因为我觉得太替他开心了，他是星际的这个作家哎、 啊， 而且他的整个书的内容就是包括他的人生经历， 会记述人家家， 是是是 啊，去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啊，去认识不同的朋友啊，这样子，他都把这些故事经历呢写进了这本书里面。 真的， okay, 我们自己看了，我们有讨论了哈，我们想说。哇哦，太炸裂了！ 也太精彩了吧！ 炸裂到你根本想象不到啊！就是比如说你要就是跟人家同床共枕了，因为你要先就是你要在人家家寄宿嘛，对不对？ 对， 寄人篱下嘛，那他这个床位就只有这么多、 哦， 然后你就会跟他聊到不同的东西， 是 他的人生啊，然后有些人有奇怪的要求啊，等等这样子的，你就想说哇，这个世界上真的无奇不有啊！ 对，而且你要知道，他炸裂的同时呢，他又有这些。很深刻的字眼，比如说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宝贝别赶路，感受路。 哦，感受路， 对，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急着去想要达到那结果、 哦、 你反而应该去享受那个整个过程 啊。英文是这样子讲的， good things take time、 yeah、 啊，或讲说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讲说你马上可以到这个目的地了， 终点 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是你不记得的，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会 lost。 对呀、啊、所以各位啊，不怕慢只怕正。 对，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新书买起来哟。 是的，这是你只活一次的人生。OK，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思南的冬眠，这里个选 Beyond 圈，七应 援队，勾选七夕应援队，今天来听一听网友们的好消息喽。 是的，就有这位网友呢 ，Madeline underscore 123呢，他就 DM 我，他说他近期去个崩的一个路边摊呢吃饭叫菜 ，OK， 叫了六样菜才200多， 我这样是很多人吃饭，六样菜应该七八个人吃吧，是不是？ 有可能 200多除下来的话，应该一个人才。20几块，有20几，没有啊，10几块吧。 真的，我就觉得，而且是那种山珍海味啊，就是那种大鱼大肉那一种，你知道吗？就觉得很便宜。 大鱼大肉，你试过去到路边哦，你有看到那种档口是讲说螃蟹10块钱一只啊那种吗？ 10块钱也太离谱了。 有，还有那种非洲鱼啊，非洲鱼10块钱一只。我就说，还有人说哇，他们赚什么东西啊？ 真的，有可能不需要租金吧？我这个只是一个猜测， 租金我还是会的吧，只是可能他们自己钓的还是拿鱼比较便宜一点，还是那个鱼 size 比较小一点。 对，有些他们就住家式的、啊，就在自己家外面啊摆档口什么之类的也是有。 OK 呢、的确啦，我就说要找到好吃的叫菜吃饭，而且经济实惠的， 对， 比较 难 一点啊。 这社会太难了。 是，毕竟最近你去那种海鲜饭店啊，动不动就几百块，动不动就是一样菜啊，可能就要40-50块。 好吃没关系，但不好吃你真的会觉得很心疼那个。 捶心口，然 后对 呀、啊。OK， 各位可以，如果有好吃的路边摊，或者说有这个海鲜饭店啊、就是叫菜吃饭的地方了，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样子看我们可不可以去试一试，还是我们勾选 MC 们下次如果庆功宴的话，可以考虑去那边一下、这样子的。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我是 Kelly 凯欣， 我是 Kristen 温阳，我们是勾选 Rising Hour。 有看帅哥一定会失控的我 Kelly 凯欣， 还有最不像00后的00后。Kristen 温阳一定会避免 Kelly 凯欣每天尖叫哈， 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陪你一起嗨翻天， 勾选 Rising Hour 准时活力开秀，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继续来听一听好消息咯。 OK， 各位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可以 voice message 进来的 呀。yeah， 那这一位呢，他是 WhatsApp 进来，语音进来的，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故事。 如果要讲最近遇到开心的事情的话呢， 就是前几天我自己一个人去外面吃饭，然后我遇到一家人，他们也是来吃饭这样子，然后他们推着一个小 baby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那个小 baby 就很突然的跟我挥手，然后跟我笑，然后 say hi 这样子，我就一下子整个心融化的，然后就觉得诶，有时候你一个无意的举动可以让别人来开心这样子、 哦、就是 like you make my day。 我每次在那种电梯啊、我看到小朋友啊、就比如说妈妈抱着他，他就背向、背向后面嘛，是不是？他就看着我，然后看着他讲说啊 hello， 然后就跟他玩啊、打招呼啊这样子、然后当他笑的时候，哎呦我跟你讲，哇，整个世界感觉都被点亮了。但是 你的心都 global warming 你知道吗？ global warming 主要是哦反之啦，如果他真的是哭啦，还是想说他突然间闹啦，我跟你讲哦，我不知道怎样面对那个妈妈。 跳进黄河的洗不洗吗？ 那个妈妈 绝对是你的。 我好不容易哄好我的儿子，你又弄到他哭，是想怎样哦？ 真的，而且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人吃饭嘛，所以有时候哦，你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去观察四周围。 对啊。 你跟朋友吃饭，有可能一直在对话吧？可是你反而就一个人吃饭，你可以感受到身边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好好的坐在咖啡店啊，就是真的是在那边喝茶，你可以观察一下人来人往啊， 对， 每个人的神情表情。或者说每个人的行为举止呢 是 都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讲说哎，我看到不同的人他们一般上表现会是怎么样、比如讲说就是比较年长的长辈啊，他们一般上会讲坐下来喝茶、或者说比较年轻一辈的啊，他们在茶室里面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样子好好去看一下，你会感受到很多。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听众朋友你们就可以去看一看，观察观察，然后 whatsapp.com digify 就好吗？0169988889来跟我们分享吧。 是的，马上来听 Sumi 的 Ice Cream， 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早晨活力 不是 Rising Hour， 各位记得吗？我们之前呢，不是在 On Air 的时候一直有问各位讲说，哎，有没有想要跟我们打 Pickleball 啊？或者讲说在 IG Story 上面都有问 ，OK， 讲说如果我们要打球的话，你会参与吗？那收到了很热烈的回应。这一次呢，我们就真的 OK 大胆突破啊，就创办了我们勾炫史上第一档运动赛事，叫勾炫 Go Go Go Olympic。 是的，我们就会呢正式呢招募，哇，很爱热爱运动的你啊，或者是你想要认识新的朋友啦，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勾炫 MC 会切磋切磋球艺的你们呢，一起来跟我们玩啦。 是的，那我们第一场友谊赛呢将会在开打的时候呢就是玩这个 pickleball 啦哈。其实我们之后呢可能也会有其他运动的，但我们首先从 pickleball 下手。不管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想说每天都会打球，好像 Kelly 凯欣这样子的啊，你都可以上到 GoShen.my 呢参加游戏啊，就想说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这样子了哈。 是， 然后在6月8号下午2点到6点呢，在 Pick Five 苏棒举行这一次的活动的，全体 GoShen MC 都会和你组队打球 的。是 的， 而且呢，当天呢也会有这个专业的教练指导，所以你们是完全不需要担心你是运动小白的，只需要呢哇开开心心来参与我们就可以啦。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GoShen Go Go Go Olympic 青春不会拼。 没错的，那我们其实这个名字也非常特别啦，一开始我们是想说要不要接地气一点， 勾选 Go Go Go Olympic。 喂，这个不可 以，可是这个太接地气了，okay， 所以他是念勾选 Go Go Go Olympic， 是不是一听就很热血呢？ Okay， 是青春不会疲啊，我们这个 slogan 是，所以各位可以参加起来，然后我们到时候见咯。所以勾选 Beyond Trend。 咦，他们又约了不找我啊，新出的电影我还没看，感觉落后了。 如果你常有这种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的感觉，别担心，这很常见。但生活不是场竞赛，你没必要什么都跟上。勾选和我 Kelly 凯欣提醒你，偶尔慢下来，专注在让自己开心的事上，不需要参与所有热闹，安静的享受属于自己的节奏也很棒。 不知道你生活里是否曾有过一瞬间，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反对或者有人质疑？低清的演员 Song Liu 其实都经历过这些。 我也没有想过要摆脱，也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不好啊。我喜欢演戏，我就拍一些 reels 啊。如果你讲哦，网红干嘛去拍戏啊？干嘛去唱歌？如果我不去做东西，你又讲我没有进步、没有改变，一直都是这样。 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告诉你，我们不可能阻止这些人的言论，所以专心的追逐梦想吧，加油！ 全新公选不信你美不起来，有 Kelly 凯欣教你如何在不同的恋爱阶段画不同的妆容，从暧昧期一直到稳定期的妆容，我只能说 Kelly 太会教了，每个妆容都好精致。 腮红上的范围呢非常的重要，记得只是上这个四角形的部分，要不然呢会很显老或者是很突兀的感觉。 女孩们赶快到公选 IG Reels 观看公选不信你美不起来，出门约会都精心打扮起来吧。 公选 Be Your On Track，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狗血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歌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在十点钟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Idol， 这一次有这首新歌叫 Good Thing， 相信各位都听过了。但是这些片段你听过了吗？首先有他们在 Mnet 啊这个打歌舞台上面的表演，来听看吧。现场啊 live 啊，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他们什么 vocal 不好啊，稳稳的、okay。 而且我超爱他们那个舞蹈动作，好像在弹那个电吉他的感觉，知道吗？ 啊、在 rock it 哦。OK，、yeah。 那这一次呢，他们啊也有这个 Good Thing MV 的 behind the scenes 啦，你可以听一听 idol 呢，他们的能量是很足的。人家 rap 了之后是 yeah it's a rap， 他们说哇 it's a rap 啊，来听看吧。没有人拍有整天够活力还这么满的、啊、 真的，我相信他们全部都是大艺人是不是 应该真的只有他们而已。OK， 那这一次呢也有这个啊应援手册啦，来听看吧。 那对爱안녕하세요아이들입니다，이번에아이들이또굿띵으로돌아왔습니다。 有时候你看哦，有些 idol 的音乐手册啦是比较定一点的，他们坐住就在唱歌而已。但他们是哦， 坐着都会站起来，然后 会跳起来，自己在那边热舞。OK， 像我知道米恩啊，他是比较抽象一点的。不过这个也是因为啊，就是大家就是这样子爱他们嘛，对不对？ 活力很满， 活力很满，够抽象。OK， 那马上来听这一首来自 idol 的新歌《Good Thing》， 选这个选 Beyond 唱。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有来自于东然，他又发新歌了哈、这首歌曲叫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我们马上来听听他 唱。抱着你又和你结不了婚，又好想好想多陪你走一程，一想到你未来余生陪你的是别人。 哇，一想到未来的余生陪你的是别人， 是我觉得他的歌词是很直白跟很扎心的、就是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又不能跟你结婚、 而且于东然的声音、就是有一股沧桑感、 对， 怎么说呢，就是满满的遗憾。 你想看如果若干年以后你来到50岁60岁，你看着你的另外一半是跟别人白头偕老那种感觉。 等一下，你的另外一半跟别人白头偕老，要当初的另外一半、 当初的另外一半 sorry 当初你想跟他共怎么说 共余生 长相厮守的这位、这个人这样子了哈、他跟别人度过了， 很遗憾呢、 就这首歌曲有一种遗憾叫做我们。我们来听看 cover， 来自田园的 cover。 曾经以为爱会是永久的，后来再多人都是会变的，其实我比你更早知道我们不适合。 最简单的歌词但是听着最扎心、我觉得于东然的歌词真的很厉害了。 OK， 他都写出了最真实的感觉，或者说就是简单我心里的感受这样子。 是，除了就是歌很厉害之外呢，实力也是杠杠的。他在这个彩排的舞台呢也是唱了这首歌叫做听说你。 且这个视角很特别，他是直接把这个相机呢就架在后台那边，看住他在彩排的这个片段， 还是幕后呢偷偷帮他拍了， 我不知道。可以去到于东兰的这个 social media 去看一下这支影片这样子的。马上也来听一听他的新歌《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歌曲呢，有来自张绮珊的这首歌曲叫《循环爱》啊。 是的， 那等下可以听到完整版之余呢，我们也看到他在 social media 上面呢非常非常的 active 啊，几乎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在更新新的这个视频啦，让大家听到他的这个歌曲在唱的歌，我想说 cover 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首个视频呢是这首歌曲叫《痕迹》。 看遍世界风景，回过头才懂人生的意义。哇，说不清爱的真理，也不算各位聆听。 给我感觉哦，他除了讲说是实力这个歌手之外，他还是颜值博主。 没有，而且他是很会拿角度的人，知道吗？因为他又加搭配那个暖光啊，然后戴着帽子啊，然后低头在那边唱歌啊， 刚好有那个时间在后面，感觉上很艺术，你知道吗？然后他笑的现在很明显。 对，而且同个 angle 呢，拍了很多个不同的这个演唱的片段，包括这首歌《小孩》。 我们像小孩，可也不长得那么快。 还有这一首歌曲呢叫你并不需要我爱你， 你并不需要我爱你 Tonight， 请说答谢我的期待，请我和你叫我释怀。 重点是这个片段里面还有两只小猫， 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 付费演员呢，他还给他小零食， 好 Q 啊。OK， 那各位可以去到这个张绮珊的 social media 去看起来他的影片，也来听一听他的新歌吧，叫《循环爱》。谁的歌选 Beyond Chen？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Big Bang Day Song 的 Beautiful Life， 也是我们这一次歌选的伙伴呢、哦。由这个我是潮流和娱乐梦工厂联合主办，将大声 This Wave 亚洲巡演大马站呢，将会在6月7号傍晚6点在 Arena of Stars 实力开创的。 是的，现在呢马上上到国选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到2张这个演唱会的入门票了。详情条规浏览国选的 NY。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国选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要提醒各位，我们在勾选的 YouTube 呢有全新一集的勾选好朋友上线了，是个 Vanny 刘宇妮。 然后 那这次聊到他的爱情观，对不对？哇，感觉三位女生在聊爱情观的时候特别有感。他讲到他不是逃避型的人 格，对，会直面沟通的女孩。 我不是逃避型的，我真的是会 直面沟通。 对，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后期的时候还会有摩擦，就是磨合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重要的沟通。对， 打直球的男生注意了。 来吧。 怎么感觉上每一期的好朋友都会帮对方 争男友？ 男友， 哎呦，我在的地方就是这样啊！ 真的，自己给自己争啊，真的是。 没有啊，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嘛，所以我们先造福人群吧。 啊、真的很，你不如投一个简历出来啦，写你的这个 requirement 啊，就是你的特质、嗯、，OK， 你的身高、体重啊、 okay 这个生肖、星座、性格、 八字直接写出来吗？ 啊、八字不用啦，八字太公开啊。然后你就想说你的要求是什么这样子？哎，我再帮你配对啦。 对啊，你几时那个对你有感觉要叫我上去、 啊？我们在Astro配对啊，不爱找Astro staff。 不要，谢谢。 OK， 可以感谢你来争了哈。他除了帮人家争之外，他也帮自己争这样子。 我没有。 来听歌喽，有来自 Joyce 的，所以呢，准备脱单吧，可以开心。 喂， 说这个选比较正。歌选 Rising Hour， 这次呢，我们在这个10点钟的尾声呢，要说到这部电影哈，就是因为它是怎么说呢，传奇的一部电影，相信各位小时候肯定都看过 Karate Kids 啊，是不是都知道嘛、嗯？那这部经典动作电影呢，他们有续集了 ，OK， 这次叫 Karate Kid Legends，OK，、okay? 就融入了不同的武术风格。这次除了讲说有很多精彩的画面之外呢，还融合了喜剧还有亲情的元素的。 对，最重要的呢，就是有成龙大哥。 格就饰演这个韩老师了。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个李放如何从校园新人变成这个格斗王者呢，现在马上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Karate Kid Legends 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啦。 没错的，声音条规可以浏览国轩 .NY Karate Kid Legends 将会在6月5号呢火热上线的，各位可以去看起来，因为这个多多少少也算是我们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吧。相信各位都永远不会忘记讲说，就是成龙大哥之前在跟这位小男孩在拍摄 Karate Kid 第一集的时候呢，有这一幕是在河边，然后他用一只棍绑着他的手， 哇， 对，就是两个人在做同样的动作这样子，让他去用肌肉记忆记得这个动作，然后到后面呢还赢得了这个比赛，打赢了这个校霸。那这一次会不会这样热血呢，就要去参加游戏就可以赢到票啦，记得在勾选 Dynamite 哦。而我们马上就要交班啦，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Monday， 不要讲 Blue 了哈， 随着勾选 Beyond Trend。